好，又嚟呢个今日睇真啲嘅，唔知第六集定系第几集啦。咁呢集呢就系、是、一个戏屋嚟嘅，系成个旅程嘅重点嚟嘅。 即系话早几集都系讲緊系关于同呢个真系去呢、這个旅游啊、观光啊、睇名胜 文化。 咁、通常人都有两面嘅，我估就 系咯。咁 系得一面嘅啫，永远都系为咗呢坛嘢先去嘅。 咁又唔好咁讲，咁我哋系即系有多方面嘅嗜好啊。 嗱，点啊？原本点解要选择喺呢边咧？本来咧，咁小市民咧就好强烈嘅建议，不如去中山啦，咁样样啊。 我呢个建议其实就唔系我提出嘅，系一位好朋友叫厂长啦，都系认为我哋，其实唔好搞咁多嘢啦。讲真，咁大陆有乜 Q 嘢好睇啊？都系玩女嘅啫。 啊，但唔系、啊，啱啱我早我早两日。我睇嗰本雜誌咧，講呢、這個關於呢個大河劇嘅咁啊，咁原來每年拍完啲大河劇咧，即係而家原來即係日本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爭相咧邀請咧 NHK 咧去拍大河劇，或者原來每次拍完大河劇之後咧，跟住嗰年嗰個地方咧，嗰啲旅遊業咧就會帶動嘅啫。 因為通常睇大河劇咧，亦都係啲老嘢啊，啲老人家啊有錢冇嘢做，咁咪睇完出劇咪去睇翻嗰笪地方咯。 哦明白，咁诶，翻翻去呢个正题啦。咁啊，跟住上次讲到去，到都系去到大连，系嘛？我冇记错。 系啦，旅顺啊，大连嗰啲咁啊，参观下啲历史文化景点。咁起码 个旅程有意义啲，好。 起码影张相，到此一游，向啲亲戚朋友交代下，系啦。 其实我都冇铺过上网。 咁跟住系咪已经系第三、第四日系嘛？应该跟住系。 嗱，其实咧就。我哋喺香港即係滾搞嗰日呢就唔計嘅话呢去到大连叫做第三日係啦。 第三日。咁大连你要去嘅地方都去晒㗎啦係咪 基本嘅去咗啦咁都仲有少少地方未去嘅。咁因为我哋行程有啲改变嘛。咁我哋为咗配合返成个即係唔好出事为原则因为我哋发生嗰啲咁严重嘅事件之后呢吸取个教训。係啦。 咁早啲瞓。 系啦，冇错。咁啊，第二朝啊，咁啊，出发去浸温泉。咁啊，讲下呢个温泉嘅地点。咁啊，之前都讲过啦，龙门汤。咁啊，阿博师傅提过嘅一笪系冇温泉嘅地方。咁我哋本住求真嘅精神，点都要去一去噶嘛，系咪先？ 但系好多旅游书咧有介绍嘅。 其实都系上网睇嘅啫。 OK。咁系去嗰度，定系成日去嗰度，定系嗰晚去嗰度？ 嗱，咁啊，我哋系。朝头早出发，因为佢嗰个路途比较远啊。咁首先，要坐呢个高铁先。 记得嗰日朝早咧就好冻嘅。 坐高铁 系啦，冇错。 但系落紧雨。 坐高铁要坐大概九个字嘅车，咁啊先会去到嘅。咁啊去出发之前，咁我哋都其实比较担心一件事就系、是，咁其实一笪咁捻冻。即系咁捻远嘅地方， 其实佢唔近喎。如果你搭高铁嘅九个字，差唔多等于喺北京坐高铁去到天津。 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好担心嘅一个情况就系、是，去到有房啦，冇女嘅话点算呢 咁你之前系 book 咗啊，定点样 啊？我哋咁不断说服自己有嘅，冇理由冇嘅。 唔系咁啊，起码叫 book 咗房先。咁啊，第二朝为求即系安心。 你喺 book 房嘅时候冇暗示或者明示有冇其他附加？ 嗱，之前咧就冇嘅。咁啊，第二朝早我哋为咗即系希望即系确认一下，咁啊，起码即系安心啲，唔使话。 点解会朝头早点去确认咧？ 系啦。 朝头早我啲人都啱啱都未翻工，你点确认到？ 就好繁忙咁走去，咁啊，因为咧就有少少迟咗出门口咁。 即系等打一程车去睇下有冇嘢。 唔系，嗱，拨个轮先，系咪先？咁啊，呢个系一个比较尴尬嘅一个挑战。 就拱咗俾我啦 ，OK 啊。 咁啊，打去咁啊，因为我第一二次咧都系唔成功嘅，系直头个电话咧冇人听。 好正常啊！如果人哋系一间，你会唔会 expect 间夜总会第二朝七八点钟嘅听电话咧？ 咁嗰间系一间酒店嚟噶嘛？咁啊，应该有人听。咁啊，打咗两次，咁啊，执俾阿老百姓你再打下睇下掂唔掂啦，咁样。咁啊，打到去啦。咁啊，你讲下个情况系点？ 我打到去咧，跟住我都照地讲，你有没有女孩子？系啦。 哦，好直接啊！ 系冇错，好直接。 但系咧， 佢会唔明白你系咩意思？ 佢当然系唔明白啦。 系啦，因为接听嘅就系一个女孩子。 冇错， 我都是女孩子。 跟住有冇其他部长问佢咁样嘅话？你等啲人，跟住就听到啲笑声啦喺后边睇啦。 有没有？有没有服务员？ 系啦，咁啊， 咁啊冇啊，揾亦都冇其他部長喎、啊，跟住 係啦，咁啊甚至乎都講撚到好撚白噶啦， 有冇咩按摩嘅？跟住突然間，我好似係好正經嘅，咪喺度講啦。 咁可能你真係唔明白呢個國內嗰啲酒店係其實有啲人係做啲家暴啊，唔係，咁又唔會放蛇嘅，咁我諗放蛇都唔會實捉打電話去啊嘛。 系啦，嗰阵时咧系好热好狼狈嘅啦，就攞住一杯唔知咩豆浆啦，咁啊菜肉包啦，咁啊又系咩名店咁样 样。啊，唔系菜肉包又有段故嘅。 系你攞住菜肉包啊？你玩咩啊？你先。 唔系嗱，就咁嘅，应该即系批评翻之前咧，咁啊我哋喺呢个饮住边度 食早餐话？ 食早餐咧，咁啊有一间喺 TripAdvisor 介绍。系啦，天津路嘅有一间叫不二心包子，咁就话好出名，咁我哋谂住去食下个早餐咁啦。咁啊，特登搭的士过去。屌你老尾，我哋抄咗半粒钟，都系唔见有呢间咁嘅嘢。问路人亦都唔知道有间咁嘅嘢存在。系啦，咁啊，即系其实都系俾 Google 咁啊 fit 捻咗一镬啦。咁啊算啦。咁啊，然之后我哋咪匆匆忙忙走去火车站附近。咁啊，见到有间卖包嘅，咁啊又好似几好嘅，买两只包咁，然之后求其走去 KFC 度咁坐低食。咁然之后又拨个轮咁啊打去。酒店咁啊，起碼即係求證下。 KFC 咧，周圍啲乘客咧都係好及實我哋咧，咁啊。 係啦，因為我哋都好撚離譜嘅，咁啊拿住幾隻包啦，咁啊攞杯豆漿啦。 又上 KFC。 係啦，冇錯。點解可以咁無恥嘅？ 買一杯可樂嘅，好似。 啊，都幫襯過嘅叫做。咁啊，好啦。 你中國合夥人都買個包先喺度教英文啦，大佬。 咁啊，撥撚咁啊，亦都係糊裏糊塗咁，唉，去撚咗先講啦，點都會有嘅咁撚樣啦。咁啊，走去搭高鐵，啊撲你個街，明明班車咧11:09嘅，佢五點不停五點咧，五半粒鐘都夠膽死嘅喎。 哦，嗰度係大陸唔係日本啊嘛。 係啦，咁啊冇撚所謂，咁啊上架車，咁啊坐，咁啊坐九個字咁。 貴唔貴啊？坐過去？ 70几蚊人 都 OK， 差唔多咯，呢個距離差唔多。 啊，佢嗰個其實都講緊200-300公里嘅，屌嘅。 要啊！ 咁啊，去捻到，咁啊，其实我哋一路坐住架车咧，都睇到个天空啊，灰蒙蒙一片啊， 好正常啊， 咁样。 香港都系咁啊，而家。 里面都系海嘅，啊咁啊。 系啦，咁啊，其实即系呢个大连嗰个位置。 东半岛上去东北省内陆咁系啊， 啲景色啊都系即系平原一片咁样啦，咁啊。 呢度好灰啦，个感觉已经。 即系本身搭火车嗰时都已经好 sad 噶啲感觉。 系啊，冇错啊，即系咧。 争在架 暖啊！ 争在架车冇播啲 jazz 嗰啲音乐嘅啫。 啊，即系已经系远离呢个咁嘅半岛咁啊，去一个更内陆嘅地方探险咁啊。 即系叫做鸟不生蛋嘅地方。 诶，嗰度坐个高铁多唔多人坐？ 多嘅，咁啊，我哋去嗰个站咧叫拔鱼圈站，咁啊落车啦， 多唔多人落车喺嗰度？ 唔系太多，我话扑你个街倾盆大雨，系啦，咁啊，然之后咧， 的士啫，应该系嘛？ 咁啊，我哋咁啊扑去的士站嗰度啦，咁啊搵的士，咁咧我哋话去嗰笪叫龙门汤嘅地方咧， 龙门汤出唔出？ 系啦，咁啊一啲咧又话啊唔捻识路，未听过；有一啲咧就乱鸠，唔系佢唔系乱鸠咁开价就问你哋会俾几多咁样样喎？ 30 系啊，咁啊佢当然唔捻睬你啦，咁样样咁啊，然之后啊去到最后咁啊， 但你冇谂过用呢个 GPS 教嗰个司机点样揸车去？ 佢哋自己有嘅，但系佢唔知系唔想去啊，定点样样啦。咁啊，然之后咁啊，其中一个咁啊开120，咁啊，我哋都问过嗰边即系酒店嗰啲柜台嗰啲姐姐，咁其实佢哋就话应该系80蚊到啦。咁啊算啦，咁啊倾盆大雨上车啦。咁好啦，咁啊上车去呢个龙门汤。咁啊沿途啊都系即系见到都系种啲乜鸠嘢啊？种葡萄啊，系啦，咁啊都系农田嚟嘅，咁啊一路都系咁啊乜撚嘢人都冇，咁啊仲见只好只驴仔添，屌真系， 啊就以为屌驴仔啊， 系啦， 跟住 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一路咁其实大概4-5个字嘅车程到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叫做去到，咁啊揾到嗰笪地方，咁啊我哋 其实系个咩地方？系个。镇啦，定系个咩地方？ 一个镇仔嚟嘅，其实附近都系荒芜一片。咁啊，但系咧，见到附近咧就好多酒店，即系起紧嘅酒店，同埋一啲已经落成嘅酒店咯。咁啊，姑且入去啦。咁其实佢 系即系周围系冇商业嘅，净系得酒店， 乜柒都冇，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 入到去其實個酒店即係個建築係幾靚下嘅，即係啲日式建築 咁樣。 係啦，咁啊入到去咁啊亦都好豪華，但係咧就乜人都冇嘅。 其實可以形容下嗰條街係點樣樣嘅，咁有一條好大嘅類似呢個長安大街咁啊，不過就有條運河喺隔離嘅 ，OK， 喺條河喺度嘅。 係啦，有條溝渠。 但不過咧，嗰條係溝渠嚟嘅，就冇水嘅。 哦，唔係因為開凍啊，乾咗啫可能。 應該退咗潮啩，唔知啦嚇。 咁你老啊，你嗰天你去應該唔臭嘅，因為天氣開始凍啦嘛。 係啦，咁啊走到入去，咁啊其實咧鬼影都冇隻，好似嗰啲咁嘅即係猛鬼酒店咁鳩嘅。 包場噶啦，基本上已經。 但你去到係幾點鐘啊？ 嗱，其實為時咧大概係兩三點到嘅，兩點零鐘到啦。咁啊去到咁啊 check in 啦，咁啊。佢仲要你除咗對鞋擺喺個大堂度 lobby 度，咁啊換對拖鞋先。 即係驚你唔俾錢走啊？ 唔係，因為佢 日式 榻榻米嗰啲房嚟噶嘛，我哋 book 嘅都係日式榻榻米房，咁啊驚你啊即係踩污糟佢笪地咁上下啦，咁啊 check in 啊，原來 check in 嘅時候先發覺佢嗰邊境外人士係要去派出所度登記嘅喎，係啦。 咁你點做咧？ 咁嗱都冇辦法， 已經係成間酒店基本上咧就得一隻手指數得曬㗎幾個客。 有冇見過？有冇見過住客先？ 見過兩對咯， 一個 啫咩？兩對。 唔係佢同一 即係同時間嘅時候咧就見過一個，之後咧又見到另外一對。 係本地人嚟㗎係嘛？ 應該都係大陸佬嚟㗎啦， 係啊，大車過嚟咯，係啦。咁啊，成個大堂咧都比較金碧輝煌嘅，有啲唔知乜嘢羅漢嘅木雕喺度啊。 即係服務員多過客 喎。啊，服務員咧就冇喎，應該係今朝打俾嗰個咧就係嗰個嚟㗎啦。係 啦，兩見到啦。 所以咧，基本上應該係今朝早七點幾咧，其實已經預兆有兩條撚樣咧走過嚟，邊做乜撚嘢嘅？係 啦， 係啦，依家成個白魚圈其實通曬天㗎啦，已經係。 即係大家，係啦，大家見面就即刻會心微笑。 係啦，咁啊， 佢都好專業嘅， 都唔需要道明，都唔想道明來意。 即刻講下乜先生，你終於嚟啦，咁上下啦，屌嘅。 咁有冇要求你？ 因為之前都打過，其實咧就係啦，幾日前已經知道有條撚樣走過嚟噶啦。 即係有冇要求我哋去公安所登記咁樣？ 咁我哋都好撚惡結嚇，唔撚係啊，去派出所登記，或即刻個思緒非常之混亂。 你冇講可唔可以通融一下咯？你冇攞100蚊出嚟問下可唔可以通融一下？ 但係。咁啊冇計嘅，咁你附近又即係嗰啲酒店又唔知乜鳩嘢，咁啊算啦，咁啊跟佢去啦，咁啊有條友咁樣麻甩佬咁啊揸架車嚟，咁啊接我哋去派出所， 遠唔遠嘅？ 其實五分鐘到啦，係啦，五分鐘到啦，咁啊上車，咁啊同佢寒暄幾句，咁啊好啦，咁啊先講去派出所先啦，咁啊嗰個派出所咧其實好撚兜踎，好撚細間嘅啫。咁一入到去，佢有度咁啊，好似即係嗰啲監獄嗰啲鐵閘咁啊，一開門嗰陣叫我哋入去。屌你老味，咩事啊？屌真係咁啊，入撚到去啦。咁然之後咧，有幾個咁啊，其實好後生嘅廿零歲到咁啊，唔知叫公安啦定乜鳩嘢。 有著制服嘅咧。 係啦，有著制服。 冇錯，就係玩緊呢個接龍。OK。係 啦，對住部電腦，唔知喺度鬥地主定接龍咁上下嘢啦。咁然之後咁啊，見到我哋喺度會心微笑咁啊。阴阴嘴笑咁我諗住嘩死啦屌你老尾。 啲钱响晒档啦屌。 嘩屌你老尾我明显就肥羊咁啦要扑街。咁然之后我哋俾张回乡证佢嘩扑街啊佢哋居然係未能见过喎。 屌你张身份证系呢个红色嘅。 我哋左望望右望望咁呢嘩呢个乜撚嘢事啊屌又係。咁啊嗱呢个咁嘅情况呢是非常之糟糕嘅。咁首先我哋呢就各自即係 book 一间房咁樣啦。咁如果我哋中间又带啲女仔过嚟嘅话咁真係通撚晒天㗎喎。 咁我哋嗰时有冇諗過逃脫呢 唔到㗎啦成条村都已经知㗎啦。 咁你揸走返返去大嚟冇事囉。 返返去咁做乜 Q 嘢啫。咁反正都嚟到啦咁搞一大轮做乜 Q 嘢呢咁啊好啦咁。 咁你有冇问过公安点解要喺呢度登记嘅呢 咪之后我哋就有问嗰个司机。咁啊，系啦，咁啊上翻架车，咁啊同嗰个司机，呢、這个司机叫 开始收集资料啦， 系啦，呢、這个司机叫黄师傅啦，即系姓黄嘅，咁啦，咁啊然之后就讲一讲，咁啊我哋嚟嘅目的啦，咁佢当然都好明白，大家都系男人，咁啊然之后话啊李姐的李姐的，咁啊 兜过咧， 咁啊阿黄师傅啊继续讲啦，咁啊好多人嚟，咁其实都系即系都系同个女伴啊成咁样啊过嚟。玩一玩咁啦， 咁啊，但系咁啊，佢都同我哋讲啦，附近乜 Q 嘢都冇嘅、哦，即系附近冇啲咩桑拿揼骨，亦都冇啲咩 KTV 啊之类嘅。 啊，倒翻转，即系我 recap 翻上次，你嗰时系点样喺个网上揾到呢度？ 哦，因为亦都系睇 TripAdvisor， 咁啊，我抄温泉大连，咁啊就揾到呢一间咁嘅嘢。 你揾我 TripAdvisor 英文版定中文版？ 中文版嘅。系啦，咁啊，然之后就话，咁啊揾都有，不过咧就嗰啲素质比较差。咁、 你哋会中意 嘅。系啦，同埋收费亦都比较贵。咁而佢当其时啦，有做啲手势噶嘛，咁啊收费比较贵，即系几多啊？佢伸只手出嚟，做个五字出嚟。咁然之后我揾到张， 好威啊，好有霸气咁啊 五千，咁啊话唔使五百啫。 系啦，从此就种下呢个禍根啦。 系啦，冇错。 我觉得呢个价廉物美。 系啦，咁啊佢话，咁啊一系你哋等我收咗工，咁啊我帮你安排下啦。咁啊我都仲有办法嘅。咁啊，咁啊， 跟住又中伏啦。埋下禍根， 埋下禍根啦，可以咁讲啦。咁啊，然之后我哋翻上酒店咁样。 咁我想问，其实嗰个附近真系，即系你食饭都要喺里边嘅咧，应该。 食饭喺入边噶啦， 成条系一条村嚟嘅。条村咧又有好多好宏伟嘅建筑物啦，就系嗰啲咁嘅温泉酒店咯。咁啊，又隔篱左右咧，咁啊仲起紧嘅。 系啦，但系乜柒都冇喎。 系啦， 咁 你呢条超市嘅嘢嘅，不过 但你 经 过嗰个铁 皮屋度， 你经过嗰个酒店，你见佢嗱，我估一般喺国内嗰啲酒店，即系我纯粹用一个咁嘅方法去理解啫。佢出边有停车场噶， 嗰个系一个叫做乡村。 系啦，咁佢出面有个停嗱咁讲啦，佢酒店出面有个停车场啦，但系泊得嗰两三架车咯，咁啊都系佢哋自己人揸嘅车嚟嘅啫。 哇，嗰间好有啲。 嗰度有间超市同埋剪发铺啦，咁都系一个铁皮屋入边嘅，一吹就走嗰啲。 哇，你讲到真系好有啲东野圭吾嗰啲推理小说 feel 啊，要 留意。系冇错，跟住咧咁啊，我哋又翻房啦。 咁食饭系点食？食埋嗌上房食定内餐厅食咧？ 嗌上房食嘅， 因为内餐厅及下冇咩环境啦。 嗱，我哋之后有。做呢啲动作嘅， 真系俾人劏咁，未知咩事，但系真系。 嗱，咁啊，我哋咁啊冇嘢做，翻上去咁啊。 你话上网咧？ 冇嘅。咁啊，据讲咧就系话镇政府咧就唔俾酒店有 WiFi， 唔俾上网。系啦，咁啊嗱，成间房就咁嘅结构嘅。咁我哋book 嗰个咧$780嘅榻榻米和式房啦。咁佢其实点解又会钟情？揀呢一間咁嘅酒店咧，就係、是、佢室內咧有個大浴缸咯，咁啊攞嚟浸温泉啦。室外都有一個浴缸俾你露天咁。 哦，睇得嗰啲咩？ 係啦，一泊二日啊， 一泊二日太拖啦，真係。 係啦，冇錯。咁啊，都系一个好美好嘅构想啦，系咪先？咁啊，然之后咁啊，间房又乜柒都冇嘅，咁啊，有部电视机，咁啊，我哋咪揿下咯，咁啊， 揿下，哦，发现咗 佢有个即系好似嗰啲 media player 咁样啦，咁啊可以揿啊，有啲咩服务选择啊，成咁啦，咁啊拣下，有按摩喎，咁再入去，咦，有啲咁嘅嘢嘅，有港式。按摩啦，咁啊港式推油啦，咩星马泰唔知乜鸠嘢啦，仲有呢个风情按摩，哇！叮一声，咁啊当然就即刻打去问个究竟啦，有个咁啊婶咁啊接嘅，咁我哋就问究竟呢个风情按摩系点风情法咧？ 系啊， 系啊，咁啊然之后佢话，嗰、那个系纯粹系统出错定乜 Q 嘢？ 冇呢个嘢啊！ 系啦，我哋只有按脚嘅啫，而且我哋啊系一定系要大厅度按脚嘅。咁好啦， 真系好失望。睇翻 HBO 好算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算啦。唉，咁啊，我哋周围即系间酒店入面及下啦。咁啊，好捻大嘅。咁啊，其实佢入面咧仲有一个叫即系公共浴室咁上下啦。但系嗰个要收费嘅，收一嚿水嘅。咁啊有个侍仔啊嘛，把守住门口啊，唔捻俾我 都有好大嘅池都系浸温泉。 系啦，冇错。咁啊，我哋当然唔捻理佢啦，黐捻线嘅两条马佬俾两嚿水咁啊，浸温泉啊，黐捻线。咁好啦，咁啊见到佢 入你帮手用镜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望下佢 嗰、那個咩休息廳啊，嗰啲咪好似啲深圳嗰啲揼骨嗰啲咁啊， 有 啲咁啊，係啦，有啲椅啊喺度坐啊成咁啦，咁啊，然之後走去餐廳望，咁啊亦都係靜嘤嘤咁啊，有即係啲包房，即係啲包廂咁樣啦，咁啊台凳啊成咁。 咁佢真係夥計都唔少喎，如果咁樣發。 其實應該係嘅，因為我哋之後及過咧，佢直頭入面有員工宿舍都好撚靚添嘅。咁啊好啦，咁啊唉冇乜嘢睇，不如出面啊走出條街度及下啦，咁啊。咁啊，我哋就向住向翻反方向，即系我哋原本即系坐架车过嚟嗰个方向行翻啱出去啦。咁啊，然之后系啦，咁啊，我哋 已经系好冷冻噶啦。 系啦，咁啊，其实时为三四点到啦，因为阿黄师傅亦都话佢自己要五六点先收工，咁我哋咪周围行下逛下咯。 当然佢， 但你冇问阿黄师傅，其实每日嚟都冇乜几多个客，点解佢要五六点钟先下班？ 哦，佢相传就系呢个有个旺季嘅， 系啦，咁啊，据说系都会有旺季啊，亦都有啲即系星期六日都会有啲客咁嘅。 但你去嗰星期几啊？ 礼拜当其时好似礼拜三啊，唉，唔捻记得啦。 咁都唔系旺季，咁佢边有嘢做嘅？ 哦，咁啊，冇乜所谓啊，咁啊，人哋按章工作系咪先 都 值得表扬嘅， 系啦， 系啦，咁啊，可能成间酒店就喺度商量紧，哇，呢两条友应该点锯好咧？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行下，咁啊，就去到嗰、那个即系算系叫成个镇嘅中心范围，有几间咁嘅铁皮屋咁样嘅，咁啊，见到有个所谓超市咁啦，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士多嚟嘅啫，咁啊， 说时迟啦，事快啊，咁啱有架车经过， 系啦，我哋见到。诶，有架系好似嗰啲咁嘅混水，即系 温泉 泵水嗰啲车，咁佢嗰个仲写住系咩大众咩浴池温泉水嘅供应咁样啦，咁啊就 混住一撮， 混住啲水咁啊过去酒店啊，原来又好似真系有温泉咁，咁啊我哋真系睇下，咁啊行入少少见到咧，咁啊地下有滩水，仲有少少烟出添，哇好捻感动啊，即时好捻感动。 跟住望一望啊， 你有冇谂过其实系？ 其实唔系烟出嘅。 你有冇谂过其实得你两个人去咧，会唔会你见到所有嘅嘢都系安排出嚟嘅咧？ 我哋算啦，咁啊， 咁其实嗰个水唔系烟出嘅，就系上面啲水滴落嚟，所以滴到好似又出咗。 讲超市系有呢个铁皮，但里边冇暖气嘅。 亦都冇深究，我哋都冇走入去睇。咁啊，佢嗰度有啲铺头仔咧系专卖呢个浸温泉嘅泳衣啊，成嗰啲咁嘅。咁因为佢嗰个附近都好多嗰啲咁嘅温泉酒店咧，其实大部分嗰啲温泉酒店咧都系浸公共嘅浴池嘅，系呢间咁嘅特别啲。 都有独立嘅， 系啦，都有两间系起紧噶啦。 系啦，咁啊起到好夸张啦，咁啊搞到好似唔知龙宫咁样咁上下。 水上乐园啦，里边。 类似。咁啊好啦，咁啊都。 我行咗去间罗马咩啊？ 罗马假日，因为我哋再上网睇一睇咧，就见到 有。呢度冇，隔篱应该都有嘅。 因为上网睇过。 讲罗马假日门口有冇一个好似阿布宽 嘅？嗱，点解话啊罗马假日嗰度去睇一睇咧？因为咧喺网上睇到咧，佢就有呢个 KTV， 咁我哋谂住啊走去睇下，又会唔会可以即系整件饭盒翻去咁啊享用啦，成咁啦。 咁啊，工程进行中啊。 入到去，原来又系工程进行中。 即系未开嘅。 个 KTV 系起紧咯。系啦，冇错。 咁啊，中石化嗰啲咁嘅人咧，就喺隔篱唔知坐紧嘢咁样啦 吓。佢有个好似转油台咁上下嘅嘢咁啊，哇，都好似好宏大工程喎，应该呢度啲温泉都建啦。 可能系因为周永康已经 book 咗出年暑假嚟玩啫。 系啦，咁啊完之后，咁啊死死地气咁翻去酒店，咁啊等候呢个黄师傅嘅来临。咁啊佢都好守时，咁啊五点零钟，咁啊走嚟我哋房度揾我哋。咁啊，然之後就問我哋，咁啊，究竟其實你哋想點咧？咁啊， 你哋應該表明內意啦，亦都 係啦，我哋都好清楚咁話，咁冇嘅，咁我哋諗住 call 兩個女仔嚟玩下，咁啊過翻晚，咁啊浸下温泉咁啦，係咪先？咁啊，然之後就話，咁啊，其實咧有係有嘅，但係如果你哋自己出去揾嘅話咧，就會比較遠啲，要去到呢個叫雅房店市嘅地方嘅。哦，咁其实呢就係、是、呢、這个 系边人到 坐车坐一个钟头会到嘅。咁我睇 Google Map 係咁讲啦。咁然之后呢话附近都会有。咁但係 好坚持佢哋唔会出嚟㗎喎。 亦都係 你有问佢如果我去嗰个雅房店市，需唔需要外来人再去当地嘅派出所再登记㗎？ 呢、這个都冇深究。咁然之后又话附近亦都会有一啲有得出街。但系咧，嗰啲咧就佢突然间咁同我讲，毕竟你们还年轻， 咁吓咩事啊？讲到咁严重嘅，因为佢哋啲年纪比较大，你哋应该未必合口味。 三十几、四十岁噶啦，比黄师傅更大。 系啦，咁好啦，咁算啦，咁 治疗风湿嘅， 仲有冇办法啊？咁佢话啊，佢有个侄就喺呢个大连度做 KTV 嗰啲部长。 喺大连嗰度做， 系啊，大连嗰啲 KTV 做部长，咁啊吓，睇下问下佢有冇办法咁样。 都你会即刻揸车去高铁站坐翻高铁翻。 唔系，咁啊，当然系呢啲系外卖噶啦 ，OK， 即系自己。 但呢啲冇信心噶。 都唔紧要啦。咁然之后咧，佢就搞一轮，咁啊，然之后咧就用微信，咁啊 send 咗两张相嚟睇，咁啊，然之后阿黄师傅同我讲话。是比较贵啲㗎，应该1000到1200啦咁上下。咁我哋睇一睇啦。咁第一个哎呢、這个 ,ok, 咁即刻落嚟。咁然之后再整多张相俾老百姓睇啦。咁然之后老百姓呢就嫌佢咩呀，嫌佢肥呀。 睇个样子，睇个样子佢肥。 我睇相嘅咁上下啦。咁 啱眼完呢就咁啦。 咁好啦，咁放低部手机，咁啊话，不如食个饭先啦。咁啊，唔系，而家黄师傅又叫我哋，咁啊即系自己睇餐牌，咁啊点餸食饭。 喺边度食咧？ 喺翻间房度食啫。系啊， 好正。 系啊，因为佢嗰个榻榻米房咁啊都。 张台可以搞下。 咁会唔会大家即刻整翻件着翻件和服咁坐喺度食？ 未啊，因为我哋都未浸个池，因为我哋系等紧最美好嘅时刻来。 冇错， 系咪先？咁啊。点餸食饭，咁佢嗰度呢就唔係食日式嘢嘅，係食呢个东北农家菜嘅。係啦。 咁食咩你又咩食呀？ 冇啊，我哋就点咗个酱烧茄子啦。点咗个乜 Q 嘢啊，嗰个乜蘑菇炖乜嘅鸡啊，唔知炖嘢鸡定咁上下嘢啦。咁点个白饭，咁味道我都觉得。都叫可以咯，系啊。 價錢貴唔貴？ 價錢如果當地嚟講咧，叫貴嘅，因為埋單計數都70-80元噶。 一個人啊？ 唔係 ，total 兩個餸加埋咯。 哦 ，OK。 咁啊，對於當地嘅消費嚟講， 即係你三個人食兩個餸咁樣。 黃師傅唔食嘅，係啦，冇錯。咁啊，佢係招呼我哋嘅啫。咁啊，然之後咁啊，哇，又等好 Q 耐，都好唔耐烦。咁啊，然之后咧，去到差唔多7-8点嘅时候咧，再整咗张相嚟。咁啊，之后阿老百姓就话：，呢个得。咁其实我一睇就知，其实咪有之前嗰条女，只不过即系个发型同埋个妆唔同啫嘛。我都唔捻明点解啊！之前第一个又唔得，呢个又话得。咁啊 ，P.S. 完之后 系啦，冇错。咁好啦，咁叫我哋耐心等候，但系话唔系，我哋坐车嚟都坐高铁都坐咗个九几钟，咁但系佢哋即系自己揸车嚟嘅话，要等几耐？唔系，中间都有一个过程嘅，就系我哋要议价，因为咧初流都系 expect 大概千二咁上下到啦。咁然之后佢个所谓嘅侄啦，佢声称嘅侄啦，就居然开价5000两个人。咁即係2500一位喎。 咁你哋增持咗几耐？ 我哋当然係话啲黐撚线啦，顶多3000。咁啊然之 后。之后好冇问题。 唔系。 5000。 佢开价5000，我哋3000。之后呢阿黄师傅又话哎呀咩。 一人用一部。 唔系咁上下啦，咁咪话佢哋都要车费呀，又乜又成。 跟住话唔使啦，我哋。 4000啦，咁佢话4000啦都好公道啊，咁然之后话喂我哋冇咁多现金，所以唔得。咁然之后阿黄师傅用话可以碌卡㗎喎。我心谂点碌卡啊？佢哋自己 收 PayPal 唔通 系咯？ 落个 支付宝啊嘛， 落个 iPhone 出嚟收 PayPal 嘅原来。 咁屌争持咗好耐，到最后咁啊，终于还价咁啊，3500，算啦，咁啊好啦。咁啊，阿黄师傅就话佢哋过紧嚟，咁啊稍坐一阵， 佢先撤退。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咧，咁我哋咪冇嘢做，咁啊试下个温泉先啦。咁啊，开个水喉，其实咧。就唔係好熱嘅啫，即係純粹係即係叫暖暖地嘅水，咁但係咧喺出面室外嘅空氣咧係頗凍嘅。 所以你覺得好？ 如果睇呢、這個 到㗎啦，已經係啦。 AccuWeather 嗰個 Apps 咧就好似唔知大概2度到啦。 係 係啦，咁然之後咁啊， 出面嗰個你唔會浸㗎啦，正常嚟講。 出面嗰個我哋都浸下啦，咁特登其實就係為咗個出面啊。浴缸嘅啫，咁啊浸，其实咧 好 Q 冻嘅， 其实都好麻甩麻。你预翻个水温大概系20度左右啦，20多度左右啦。 20多度唔会系嘛？ 差唔多度啦。 个水温得20多度？ 系啊，因为你出面个空气即系 上面得廿度系冻水嚟嘅，唔系暖水嚟 嘅。咁但系喺出面嘅时候系两度啊嘛，咁啊嗰个水温啊廿度到。 哦， 冇错。 系啦，咁啊都姑且浸一浸，咁啊浸完之后啊，其实都 OK 舒服嘅，咁啊好啦，咁啊然之后再等等，咁啊其实等佢系好快，系个半钟头咁就到咗。 冇错。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 通过呢个顺丰快递送嚟嘅。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咧，就佢仲有两个即系叫做唔知佢啲，总之龟公啦，咁啊同埋阿黄师傅啦，咁啊然之后 即系一行五人。 系啦，就咁啊嗰两个女仔入嚟。咁其实呢一开门嘅时候呢 已经见到唔对路。 少少唔对路。嗱成日就咁嘅。我嗰个呢个样子是对版嘅。系嗰张相嘅样嚟嘅。咁但系呢佢哋嘅神情呢系非常之慌张啦，好驚啦。好似唔知俾外星人绑架咗咁上下啦。係啦。咁然之后呢然之后俾我哋望一望个样子，咁然之后呢出返去，咁嗰两个龟公呢其中一个就同我哋咁喺度吹水呀、啊。 其中有一个系今朝去呢个派出所见过。 嗰、那个系发福咗嘅 ,ok。 係啦，佢嗰个就圆润咗少少啦，咁唔紧要。咁然之后呢咁佢喺度数钱。我、哦、听到出面佢走廊嗰度呢嗰条女同埋另外一个即系个龟公呢就喺度嗌交喎。咁然之后呢个龟公喺度讲话，你给我老师听啊咩成咁样。咁听到好似都好难对路喎。呢啲究竟系点样拐卖返嚟㗎，你啲人。咁都算啦，咁然之后咁数钱，咁其实呢我哋特登呢就俾少100佢嘅。但佢数捻到，咁然之后呢我哋塞多张港纸，哎我哋真系冇现金啦。 俾个留念啦咁样。 咁我哋冇现金啊。 你应该全部数港纸俾佢喎， 唔系啊，咁其实都准备咗嘅，只不过呢我哋炸炸低低咁特登就系话冇现金，费事佢再敲足港再俾多啲啦，咪先。咁好啦，咁嗰两个女仔咁走过嚟，咁我哋各自返房，咁进行我哋即係原本原定好嘅 原定咗喺 活动， 原定咗同呢个 Peace Dish 嗰套戏嘅劇情系一样嘅。 冇错，我个有身仔咁滞㗎啦。 其实冇咁严重嘅，只不过包包面咁佢唔鍾意啫。咁我入到去，咁然之后咧，嗰、那个女仔咧好惊，起晒鸡鸡皮咁又震晒咁样。咁然之后咁我见好似好唔对路咁喎。 你冇问咩事 嗱， 你问佢咪食晚饭啦。 嗱，其实就咁嘅，我一掀开一睇，哇，真系离谱！只手咧系俾人辣伤到咧，好似啲唔知嗰啲工伤意外咁咧，成笪拉咁嘅一个点讲咧，饱受摧残啦。另外一只手咧又有啲烟头印啊，咁其实佢块面嗰度咧个下巴位咧都有啲唔知解损咗啊，成咁嘅痕迹。哇，睇见都唔捻开胃。其实佢啊 OK 嘅，因为咧我哋睇落咧。好撚細個啫，佢係聲稱自己19歲，咁之後再講，咁然之後走去浸温泉，咁我哋咁我就同佢講啦，咁話浸室外咯，好唔好啊？咁然之後話佢怕凍喎， 我正常啊，我都會 咁，但係我話唔係喎，你頭先好似話你係黑龍江人喎，咁但係佢堅持唔肯浸出面嗰、那個，咁算啦，浸室內嗰、那個，咁都好勉強咁樣，咁都係非常之。点讲法呢惊惶失措嘅样子咁样嘅。咁然之后咁草草了事啦。咁然之后呢咁我嗰个女仔就係咁即係揿部手机，然之后就话佢朋友即係隔离房个女仔呢佢哋搞掂喎，我哋走去佢间房度栽啦。 咁、啊、好玩， 系冇啲咁嘅事，其实根本就系、 是、系啦， 由头到尾都系进行嘅嗰边咧， 系啦，咁然之后咧， 好开心嘅嗰边 ，OK， 几好玩嘅嗰个啊， 咁就啱你先讲你嗰 part 啦，咁然之后我哋走去敲叩佢阿老百姓嘅门，然之后话唔系，我都未开始喎，咁样样。 吐痰谂心啊， 系啦，咁我都发觉唔捻对路，呢条女究竟做乜捻嘢事呢？好啦，咁等阿老百姓咁完咗事啦，咁我哋再入去。咁阿老百姓，你讲下你嗰边嘅情况？ 咩好简单嘅啫，嗰个女仔都系用贪玩啊嗰啲嚟嘅吓，咁几好玩嘅咁样噶，咁讲下佢啊边度嚟啦 吓？喺边度啊？ 系啊，无端端系。都系 呢、這个唔系佢哋个场咧，讲下啦。 佢个场就喺呢个大连嗰度吓， 大连金州。 金州 嗱，咁本先咧，佢哋就喺即系 K 其實金州咧就大連比較北啊郊區少少嘅地方嚟嘅，咁啊佢哋就坐車過嚟咁樣，咁其實咧都糊里糊塗咁啊走咗過嚟嘅，咁啊都好啦，咁我哋咁啊坐埋，咁啊諗住啊飲下酒食下嘢，咁啊之前我都講過啦，走去免税店買煙酒都買 咗。即係講翻啦，你敲門走過嚟嗰陣時咧，根本上就之前咧。就無端端有電話打嚟，跟住咧就姐做乜啫跟住咧，跟住我唔知邊個打嚟啦嚇咁樣嘅，跟住咧我哋嗰邊我依邊嗰度講啊話，唔緊要啊，呢個好人嚟嘅咁樣嘅喺度講啊，我匯報翻嗰邊啦，唔使驚嘅咁樣嘅，我唔知係咪你嗰、那個嗰邊嗰個打嚟啦。 這裡是、啊、這裡是、啊、這裡是公安局。 咁啊唔緊要啦，咁啊然之後咁啊我哋咁啊再載埋一齊咁啊飲下酒食下嘢。啊！一入到房，系啦，冇错，咁啊谂住叹下酒，食下雪卡咁。 点知佢一条友打成支咁。 一入到房咧，又有蛊惑啦。我条女咧就无啦啦咧，又捉佢阿老百姓嗰条女咧，走入厕所度咧倾啲嘢。咁然之后，咁啊几分钟后就出翻嚟啦。咁啊开始啊咁啊饮下嘢啊食下嘢咁啦。咁啊然之后咧就讲咗个故仔。 系个故仔就系话个。啲姊妹啊要结婚啊，系啦，但系朝早要早走啊，系啊。 哦，咁点啊？ 咁啊就话我哋咧就两点到就走啦。当其时时为一点啊，咁啊，然之后话陪多你哋一阵嘅咋咁样。咁我发觉喂唔捻对路喎、啊，明明个龟公讲捻明六点先走人嘅喎、啊。咁、哦、啊，当然我即刻捉翻我条女翻入房。咁啊，当然系即系先。先砌翻镬，咁啊叫弥补翻先啦。话晒1700几咁捻贵， 保本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咧，做完之后咧，先同佢算账啦。就话喂唔捻系喎，头先我哋明明讲捻好咗六点钟噶，而家咩事啊？咁啊，然之后话诶、你哋都同意啊，又乜又成，仲话另外一个已经系揸紧车嚟接佢哋。咁然之后话喂唔捻得，喂咁啊要搵翻阿黄师傅出嚟。讨论下呢个系一个咩问题？ 哇！但黄师傅已经瞓到觉噶啦。 系啦，冇错。咁啊，咁我即刻拨论，系啦，冇错。拨论咁揾阿黄师傅，咁啊，黄师傅啊，匆匆忙忙咁啊走嚟我度啦，问咩事啦。咁然之后我就同佢讲个情况。咁啊，嗰阵时咧，我就拨埋论叫阿老百姓过嚟咯。但系阿老百姓居然突然间同我讲话，佢部 iPhone 唔肯见咗。 其实我只不过摆喺第二个位嘅啫。 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哋都非常之担心。哇，搞乜捻嘢啊？呢啲好捻鬼喎。 可能要去公安局。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阿老百姓就带埋佢嗰个肥妹啦走入嚟。咁啊，然之后咁啊就三口六面坐低讲一讲。咁啊，佢哋咧，咁啊喺阿黄师傅面前都话，咁我哋六点先走啦，又乜又剩咁啊，咁我哋仲去开埋支冰酒咁啊。其实本身我哋都谂住支酒系开开心心咁饮嘅，点知啊呢支酒变咗和头酒， 饮紧到好似和头酒啊，解胃酒啊嘛， 系啦，咁啊，鼓一声又饮紧咗，咁好啦，各自咁啊，阿老百姓啊翻翻去度。咁啊！但系咧，我嗰个女仔咧，仲喺度玩嘢，周围系咁样拨轮啊，又话唔系喎，佢嗰个又过嚟接佢，又乜又成咁样。然之后话，总之阿黄师傅唔放你哋走咧，你哋冇得走噶啦。总之你乖乖地同我坐轮到六点，我唔捻搞你。O K。咁啊，佢会变情况咧？ 我变情况当然系啦，就呢个性情180度转变啦，就不断同佢嗰边嗰个咧就 S M S 系啦。咁啊，不断微信啊咁样啊，但系就好，因为咧嗰个防备性啊。冇咁大嘅，咁啊，我睇住佢 send 咩内容过去 咁其实你应该系开咗电视机，通常嗰啲电视机酒店都有啲自选电影噶嘛，睇下 我要收费噶， 唔紧要，你咪搵到啲任达华做嗰啲播俾佢睇，嗰啲咩医生噶？ 我唔系咁，因为维持已经四点几噶啦。 但系当其时，我哋原本系应该瞓下觉啊，或者成，不过搞到咁样样，我都惊啊，随时有人啊冲入房门啊，捅我几刀啊，成嗰啲咁样，或者。突然间唔知报捻咗公安拉够晒， 咩成日惊佢大嗌嘅咩？ 系啦，好惊佢突然间话强奸啦咩？ 你应该罚佢出去几噶嘛？ 其实咧，嗰两个女仔咧喺即系嗰个和头酒入面都讲咧，其实咧佢哋系得17岁嘅啫。系啦，咁咧佢哋 两位已经犯咗香港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法例噶啦， 都唔係嘅，咁啊大陸係14歲嘅，咁啊但係咧最大鑊嘅問題，點解話黃師傅唔放佢走咧？佢哋仲冇得走咧，因為咧佢哋係喺酒店度咧冇登記，係酒後門入嚟嘅，係啦。 咁所以我哋先能夠安詳地度過一整個晚上嘅啫。咁 都好和好㗎。 所以其實嗰3500呢係使得抵嘅。因為呢個如果我哋自己出面搵嘅話呢，咁可能呢個下場呢就更加凄慘啲。 佢都係一般。即係大家都互相示喐架啫，其實都成功嘅。 係啦，咁啊，然之後咁啊，我又瞓唔著，咁啊條女又瞓到喺度腳腳聲咁樣，咁啊佢六點嘅時候我拍佢，你走啦咁樣，咁啊佢哋就安然地離去咁樣，咁啊然之後，我哋都 筋疲力盡， 冇計啊， 心力交瘁。 我哋原本 plan 好嘅行程，嗱， 仲有行程嗰度，唔係， 即係原本應呢個行程。要做嘅嘢呢我哋做咗，去嘅地方去撚咗，但係個過程我哋係冇諗過係發生到咁撚樣嘅、 哦、即係個預期係有落差啫，係咪？ 係啦，冇錯。咁啊都無論如何啦，咁啊我哋咁啊趕埋第二朝嘅即係行程啊，去沈陽就算數啦。 就使唔咁早出門口啊？ 都要㗎。咁我哋因為其實咁嘅，我哋呢就買咗9:00呢喺鰻魚圈去呢個沈陽嘅高鐵。 想唔想買定飛呢？其實我想 買定飛㗎啦。咁但係呢、嗯我哋就早啲咁出去，因為我哋都知道咧截車都好撚大鑊嘅事嚟。 你冇揾阿黃師傅車你去？ 冇啊，我哋都費事滾搞佢。咁啊，我哋就 check out 啦。咁啊，然之後咧就 咁嗰啲服務員面帶微笑咁送你走。 服務員唔知嘅， 服務員咁啊，啲女仔唔知知唔知啦。咁啊，然之後就初頭第一個咧。咁啊，就劈咗嗰幾個電話 number 咧，就叫我哋自己打去揾嗰啲咁嘅的士佬。咁啊，然之後我哋咁啊食住個咁啊酒店早餐，個酒店早餐咧都好撚 cheap 下嘅，饅頭啊、鹹菜啊、 豆漿啊， 咁上下咁嘅鳩嘢啦。咁啊，然之後咁啊打電話，咁啊一打親佢咧，聽撚到我哋啲廣東腔嘅聲咧，咁啊居然啱死開2嚿水啊！明明20分鐘嘅車程嚟嘅啫，佢黐撚咗線喎。咁啊，其他嗰啲咁啊， 我諗問下呢個酒店有冇車送你去，可能想酒店啲車送你去。 酒店係冇車送嘅，因為咧我哋之前去嘅時候都問過噶啦，佢哋冇呢個 service。咁啊好啦，咁然之後咧再去咁啊櫃台，咁啊另外一個咧。應該係比較高級啲嘅嗰個女仔咁啊，嗰個我哋叫佢高妹咯。咁啊，嗰個咧就幫我哋打電話。咁啊，佢打電話咧，其實都係打翻頭先之前嗰啲友咧。咁啊，100人啫喎。 咁你應該俾翻50蚊貼士佢啊， 要。咁啊，都算啦。咁啊，佢啊同我哋講話，哦，因為佢聽見你哋啲外地口音咧，就一定係劏你噶啦。咁啊，同埋佢哋通常咧，如果你出面接嘅話咧，佢哋係好興啊拼客嘅。即係一路， 即係一路做呢、這個黎曼的士。 係啦，佢黎曼嘅係要仲要周街咁啊，慢慢行咁，然之後咧就兜鳩人咁啊，穿不穿咁撚樣嘅。咁啊好啦，咁啊我哋 拜。我開始就回想翻成件事嘅經過啦，係啦。 係啦。 源頭都係阿黃師傅無端端遞個5字出嚟， 就令到你哋。 你啦，5000 我哋好似开大咗，令到佢有一个唔系太合理嘅期望咁，以为我哋即系个对于呢啲咁嘅价值观有啲唔同，咁啊自此之后就发生好多不幸嘅悲剧。 不幸嘅悲剧，咁啊呢一节嚟咗度先啦，咁啊下一节继续啦，好唔好？嗯，好嘅。